转眼又是新年到，新年到，丰收的新年多热闹，大街小巷放鞭炮，舞龙灯，踩高跷，迎财神，接元宝，家家户户乐逍遥，家家户户乐逍遥。新年多热闹，无论男女或老少，穿新衣，戴新帽，大家乐乐淘淘，大家欢迎新年到，大家欢迎新年到。过新年人人笑，见面那说声新年好， 山边曾经那么爱爱，

959的听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恒源祥的销售总监张怡轩。我们企业专注于恒源祥汽车脚垫、坐垫高端定制服务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在2017年采资多炫，洋洋精神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您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还不够，见你深夜徘徊冷漠的脸庞。 开。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，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。 家家户户贴

去将来的日子里，是苦苦隐藏的心事。又何必开始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，做爱情的两岸，看青春的流星。 起娱乐，人是不快乐，我的心真的受伤了，我的心真的受伤了。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上回荡的是彩灯。 再给我一次最深情的拥抱，让我感觉你最热烈的心跳。我并不在乎你知道不知道，疼爱你的心却永远不会老。下一场空，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，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。 喜洋洋，嘿，新年乐洋洋， 祝你新年好运到啊，大吉大利大吉祥。 七个隆咚锵，嘿，七个隆咚锵，新年歌儿唱，嘿，新年歌儿唱， 生意兴隆同四方，财源茂盛大三江。 咚锵呀咚咚锵， 遍地尽是宝。 锵呀咚咚锵， 不论是隆中上， 常言勤俭能致富， 百万富翁你来当， 啊千万富翁你来当。 七个隆咚锵，嘿，七个隆咚锵，新年喜洋洋，嘿，新年乐洋洋， 祝你今年发大财，哎，你来发财我沾光。 锵呀咚咚锵， 遍地尽是宝藏。 咚锵呀咚咚锵， 不论是龙宫上， 常言勤俭能致富， 百万富翁你来当， 啊千万富翁你来当。 七个咚咚锵，嘿，七个咚咚锵，新年喜洋洋，嘿，新年乐洋洋， 祝你今年发大财，发财我沾 生出他多聪明， 考试成绩得第一， 课外活动没问题。新年到哎，新年好哎，大家迎接幸福年， 幸福在眼前，万事都如愿。 WOOOOOO

真为爱受累，早就过了青涩岁月，却仍然心里有个空缺，惦记着想要有人陪。 运到啊！ 新年穿上新衣戴新帽，哎呦新年好哎！男男女女见面说声恭喜发财，今年丰收鸿运当头好运到。